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耶稣是生命的粮，这是上个礼拜还有这个礼拜还有下礼拜的经文里面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并且若有任何人吃这粮，就是相信耶稣的话，这都是因为上帝自己使他信。比如说耶稣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到五十一节，在第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约翰福音特别在第五还有第六章里面这点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仍相信耶稣得救完全是父上帝的工作，我们是纯粹被动地领受上帝白白的礼物而已。这也完全合乎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的教导，譬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 所写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想这个事实我们都已经很了解，也很熟悉这个教导，但是我最近听不同的弟兄姐妹们表示，他们有一点疑惑关于他们是否会保存在上帝所白白赐给他们的信心里面。有的人直接表达他们的担心，还有人不一定说他们怀疑会不会保存在信心里面，但是他们说他们越来越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过他们要过的还有应该过的基督徒的生活，这就让他们怀疑他们的信心，也让他们蛮困惑和着急。那么按照我的经验，表达这些怀疑的人通常是当基督徒当的时间比较久的。那一开始重生的时候，我们都享受主的恩典，主的自由，也会看到一些改变，这也非常好。但是我们当基督徒久了，就会越来越发现我们真的还是罪人。当我们越熟悉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也会越了解我们以前的想法和行为其实都是有罪的，以前根本不晓得是有罪的，比如各种骄傲还有各种自私，这些罪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都还是有。我们今天的书信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五章二节，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好好地思考上帝的律法还有我们自己的罪。我想现在再念四章二十五到五章二节，当我这次念的时候，请你们好好的思考里面是否有些罪形容你自己的心还有你的表现。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回谤，并一切的恶事，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慈爱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罪？我希望有，因为这是好的。我们需要律法总是显示我们的罪。为什么这是好事呢？主要是因为律法每一次显示我们罪的时候，我们就再次被提醒我们非常需要耶稣基督和他的赦免。就像圣经所说的，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关于这一点，马丁路德甚至说，为什么这些肉体私欲的不洁还继续残留在基督徒里面呢？是为了让我们谦卑。接下来，他们在这卑微的情况之下，就会更感觉基督的恩典和祝福是甘甜的。这污秽和残留的罪，对基督徒来说，并不是一个障碍。这污秽乃是给他们很大的好处，这是因为基督徒意识到他们的软弱和罪，他们就越在基督那施恩座里面避难。基督徒求基督帮助他们，求他用他的公义遮盖他们，并求他借着圣灵增加他们的信心。因此靠着圣灵的带领，他们能克服肉体的私欲，强迫那些私欲服从他们，而不是管辖他们。我们越意识到我们的罪，我们就越求告耶稣，这就是信心的操练。并且当我们听到赦罪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得到坚固，然后一个更坚固的信心也就更能够与那老我的罪打仗。可惜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当你被律法和你的罪压着的时候，没有人跟你讲基督的福音，你也很难自己用福音来说服自己，很难相信耶稣还是赦免你那固执的罪。在这里我又想跟你们分享马丁路德的话，我觉得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当律法已经显露了我罪的时候，当他恐吓我，也向我显示上帝的愤怒和审判，因此我泛白和绝望。在这时候律法已经达到他的目标，他这时候必须停止他的暴政，因为他已经尽职了，他足够显露上帝的愤怒，也使我恐惧。在这时候你必须说，律法啊，停了吧，你已经使我够恐惧和忧愁，你的波浪已经压垮了我。当这些恐惧和投诉来时，这是基督的时刻。这时候你要叫律法退后，律法的确是为了显示和增加过犯而添上的，但是它的时刻只持续到基督来到就结束了。当基督来到时，你就不要让律法再显露你的过犯，也使你恐惧。律法必须对基督拱手相让。基督有恩慈的嘴唇，他不是控告和恐吓人的，他所讲的比律法好多了，就是恩典、平安、罪蒙赦免，并且他如何胜过罪恶和死亡。律法的确有他的时刻，我们都还是罪人，我们需要律法。但是当律法做完他恐吓和压垮的工作之后，我们就不要再听律法的，我们要听并领受基督赦罪的福音。我们刚才听以弗所书里面的律法，里面应该提到了你的罪，比如说里面叫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是否形容 你们家庭的生活吗？我们反而常常彼此批评，彼此不尊敬，我们很难彼此认罪，彼此饶恕。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我们也根本不配主的恩典，我们应该受惩罚才对。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是这样子，恩典是恩典了，恩典就是不配得的上帝的祝福。我们重生之前是罪人，但是上帝借着福音，借着洗礼重生我们这些罪人，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创造了信心，都是他的工作。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六章强调的。上帝重生我们之后呢，我们还是罪人。其实我们越来越了解我们是罪人，但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不会断绝，即使我们基督徒还是犯罪，并且我们就会这样子，耶稣的宝血还是赦免我们的，并且上帝应许我们他会继续恩待我们，一直到我们进入天家。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耶稣三次就告诉我们这一点。他不仅告诉我们上帝白白地拯救我们都是他所做的，他也三次告诉我们在末日的时候他会叫我们复活进入天堂。请再次听这些应许，我们先从第38节开始看。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现在换到第44节，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三次耶稣说到他那里去的人，信他的人，末日的时候耶稣会叫他复活。我特别喜欢第39节，差我来者的意思，或者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也可以信靠他的应许。就像上帝照着他的旨意使我们信耶稣，他也应许我们，他的旨意是耶稣不失落我们任何一个人，一直到末日，在那日他却要叫我们复活。这是大能创造宇宙的上帝的旨意呢，这是他的应许，我们不必害怕。诗篇说，我终身的事在你耶和华的手中。是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也说，我赐给我的羊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圣经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更显多了。我们需要律法给我们的罪显多，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真需要耶稣了。但是当我们了解我们的罪就是这么多的时候，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就来，并且这恩典总是比我们的罪多，总是够用，总是胜过我们的罪。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粮，这粮他自己是一个白白的礼物，这就是恩典，并且这粮真的会存到永生的，在末日耶稣 就会叫我们复活，我们就会进入天家，永远与他同在。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 阿们。